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。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？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我不管谁是你回头我都在这里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 闭上眼睛听书。 位于市郊湖边的神秘大宅，一连串违背常理的杀人事件令整个家族惶恐不安。封闭的地下室，入口受到严密监视的房间，悬吊的木屋，惨绝人寰的密室命案接连发生。陆氏家族的成员纷纷倒在死神的镰刀之下，宛如幽灵般的谋杀手段令警方的调查陷入焦灼。命案现场的状况竟暗示凶手是个婴儿，尘封在湖底的惊天秘密又预示着什么？就在众人束手无策之时，被称为天才漫画家的安枕横空出世，正面迎击这一系列匪夷所思的谜团。80后悬疑推理小说作家孙倩文为您带来经典悬疑作品《凛冬之关》，欢迎收听。 上集当中，安枕成功破解了水密室的疑团，接下来他将向大家揭晓陆寒冰被杀的真相。 难道是水结成的冰？ 又是钟可抢先说出了答案。不错，正是冰。凶手这次同样是在不进入密室的状态下杀害了陆寒冰，他正是利用了冰和那座吊屋的特性完成了他的杀人计划。可以说杀人凶器就是整间木屋。安老师啊，能再解释的详细一点吗？凶手是利用小屋布置了一个机关？杨森一脸不解地问。那我按照顺序来说明。首先，我想陆家的各位应该也都知道，陆寒冰有特殊的癖好，经常跟租客小姐玩一些刺激游戏，这一点凶手肯定也知道。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安枕斜睨着叶武，对面的叶武却满不在乎地翘起了二郎腿。当天夜里8点左右，叶武将陆寒冰的手脚束缚起来，把他关在那间吊屋里。陆寒冰靠坐在屋角的床铺上，或许之前吃的晚餐里被凶手放入了安眠药，他就在小屋当中睡着了。一个小时以后，凶手开始行动。凶手爬到吊屋顶上，天花板上的通风窗正好在陆寒冰床铺的正上方。这个时候，凶手从通风窗放下一根铁链组成的吊钩，小心翼翼地勾住陆寒冰脚镣之间的那根锁链，随即猛地向上拉起，将陆寒冰整个人都吊了起来。此时陆寒冰或许会从睡梦中惊醒，凶手便立即放下吊钩，让陆寒冰重重地摔在小屋的地上。因为砸到了头，所以陆寒冰再度失去了意识，这就是尸体头部有钝器击伤的原因。接下来凶手重复刚才的动作，再度将陆寒冰倒吊起来。 事前，凶手已经在吊屋旁的老槐树上绑了一圈铁链。拉起陆寒冰之后，凶手就将吊钩的另一端固定在槐树的铁链之上，稳固住陆寒冰的身体。就这样，陆寒冰被铁链吊着，一直维持着头朝下抵着地板的姿势。因为他的双手也被手铐反绑在了身后，所以这时手臂并不会垂到地上。随后，凶手拆下延伸在吊屋外的一节水管，重新接了一根更长的软管，并将软管的另一头绕过屋顶，插进通风窗里。接着，凶手打开支柱上的水阀，水流便会通过软管从屋顶通风窗灌进屋子。是，凶手开始向整间屋子灌水。由于地板是钢化玻璃，屋子的密封性很强，房门底部和地板也有高度差，于是灌进去的水会在地面形成一定深度的积水。吊屋的面积在10平方米左右，如果要刚好淹没一个人的人头，则需要30厘米左右的深度，也就是说，凶手必须往屋里灌3吨左右的水，才能刚好让积水没过倒吊着的陆寒冰的人头。家用水龙头的流速一般在每小时 0.56 立方米左右，但直接连接在支柱上的水管要比水龙头管子粗一些，如果将水阀开到最大，流速能够达到2倍左右。这样估算下来，要在屋子里灌满3吨水大概需要3个小时。在这期间，陆寒冰因为口鼻被积水淹没，早已经溺水身亡。当水面与陆寒冰的脖子持平的时候，凶手关掉了水阀，抽走软管。那时或许是凌晨12点左右，这之后一切就交给夜晚骤降的气温了。最近上海的冬季昼夜温差特别大，我记得那天夜里非常冷，当时我在住院，晚上还问护工多要了一条毛毯。凶手肯定也是特意选择天气最冷的这一晚实行他的计划。因为过于寒冷，小屋里的积水结成了冰，就这么冻住了陆寒冰的头。当然在这之前，凶手已经用相同型号的遥控器伸进通风窗关掉了屋内的空调，不然室内温度过高，水就没法结成冰了。那天晚上，太湖的湖面应该也像小屋里一样变成了冰。总之数个小时以后，已经冻得很结实的冰牢牢地卡住了死者的头。接下来就是整个诡计最高潮的部分了。一切准备就绪以后，凶手就爬上钢架，用氧缺液割断了3根钢缆，应该是先切断边上的2根，再切断最中间那根。当然凶手已经在很早之前更换了水管、木梯螺丝和电线。在割断钢缆前，他拆下了水管，卸掉了木梯，好让吊屋落下时不受任何的阻碍。那时候陆寒冰的脚腕自始至终都被吊钩和铁链固定在槐树上。就在凶手切断最后一根钢缆的瞬间，在重力作用下木屋坠落而下。骤然间，整间小屋包括冰块的重量完全施压在陆寒冰的头部。由于冰块卡着头，在小屋下坠的同时就硬生生地把他的头拽了下来，脚腕在镣铐的拉拽之下也造成了骨折，整个过程一气呵成。凶手就是这样把那间吊屋硬生生地变成了一个斩首的刑具。说完以上这些，安枕翻开自己的素描本，将其中的某一页展示在众人面前。那上面是一幅诡计演示图。 望着这张一目了然的解说图，现场所有人都瞠目结舌。 他们惊叹着这空前绝后的杀人手段，因此没有任何人提出任何问题，甚至在这一刻，连呼吸都可以听得到。安枕整了整领口，继续说，弄断陆寒冰的头以后，凶手放下死者的身体，将铁钩和铁链回收。这之后，凶手要爬上屋顶，用遥控器打开屋子里的热空调，为的是加速冰块的融化。这就是凶手不能让小屋断电的原因。同时，凶手又用斧子之类的工具在小屋侧壁砸开一个洞，这样融化以后的水就能从屋子里排出去。当然，因为早晨气温转暖，原本结着冰的胎湖湖面也逐渐融化，小屋里的积水就和湖水混在了一起。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障眼法，即使我们看到屋子里有水，也只会顺理成章地以为那是胎湖的水从侧壁的裂缝渗进去的，根本不会想到小屋里原本就有积水。在往小屋灌水的时候，从通风窗流入的水会打湿陆寒冰的身体，但因为最后尸体本身就浸泡在积水里，所以也不会显得不自然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悬疑小说作家孙庆文的悬疑小说《凛冬之关》，由晨光演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湖面融化以后，因为河滩是倾斜的，小屋便会朝胎湖内侧倾斜，尸体和头颅也因此滚到了小屋里端。这样的话，尸体就不会出现在通风天窗的正下方，轨迹也就难以被识破了。那三间吊屋平时除了陆寒冰和叶武之外，不会有什么人去，最后能发现尸体的只会是手持吊屋钥匙的叶武。叶武每次囚禁陆寒冰之后，都是第二天中午过去给他送饭的，那时冰块早已融化。就这样，凶手再一次上演了密室杀人的魔术秀。另外，我相信陆家宅里应该有人听到了小屋坠落时的巨响，但当晚你们的饭菜里或许都被下了安眠药，所以即使听到声音，也会以为是自己意识不清醒时产生的错觉，自然也就不会大半夜跑到吊屋那边去查看了。 我确实听到了，钟可这才从安枕惊涛骇浪般的推理中缓过神来。 安先生，你说屋子里灌三吨水，这太夸张了吧？这小屋怎么能承受得住呢？ 此时的陆毅提出了质疑，安枕又字正腔圆地解释，小屋骨架采用的是钢结构，底部也是钢化玻璃，实际上非常牢固，而连接小屋顶部的是三根直径24毫米的粗钢缆，即使剪断另外两根，这种钢缆单根的承重也可以达到7215千克，也就是7吨左右的重量。除了3吨水以外，就算加上小屋本身的重量，也是绰绰有余的。 真的吗？ 陆毅依然半信半疑。这些数据是清华大学一位物理学家专门测量出来的，不会有错的。安枕补充了一句。 听到自己儿子惨死的过程，陆里的情绪几近崩溃， 他捂着涨红的脸，身体微微颤抖着。作为一个叙述者，安枕只是把自己的推理用最理性的方式说了出来，因为这中间他实在无暇用委婉的说辞来修饰残酷的真相。看到陆里的样子，他又十分自责。 陆毅追问， 说了这么多，那个变态杀手到底是谁啊？ 嗯，我接下来就要公布凶手的身份。安枕环视在座的人。首先，在陆哲南案件当中，我根据案发现场的巧克力豆推断出凶手是一个红绿色盲。当时警方根据这个特征把陆李先生当成了嫌疑人，而其实在陆家除了陆李之外还有一个红绿色盲。说完这句话，陆家成员互相投去猜疑的目光。这时安枕把目光转向了钟可。钟可，你来说明一下吧。 所有人都注视着钟可，这让他有些紧张。 哦，是这样的。 钟可吞吞吐吐地说， 那天在寿宴上，陆李伯伯因为分不清楚红绿蜡烛，我就认为他是色盲。但其实当时还有一个人暴露出了色盲的特征，那就是站在陆李伯伯身后的小红。 小红也是色盲？ 陆毅问。 是。 钟可点点头。 在陆李伯伯搞错蜡烛之后，明明站在身后的小红却没有第一时间提醒他，这就说明小红也无法分辨红色和绿色。而且在这之前，当吴苗阿姨询问小红黄水晶手链和绿翡翠镯子哪个颜色好看时，他也是面露难色，因为红绿色盲同样区分不出绿色和黄色，在他眼里手链和镯子的颜色都是一样的。 居然还有这么一出？ 陆毅不敢相信地摇了摇头。 这么说，我们家女佣小红是杀人凶手？ 不止。安枕调整了下坐姿继续说，在陆寒冰案件当中，吊屋顶上和老槐树附近都有清除脚印的痕迹，凶手这么做显然是为了掩盖自己走路时独特的步伐。在陆家谁有着与众不同的步伐呢？ 难道是范小晴？ 陆文龙想了想回答， 他走路一直歪八字，寿宴当天还被奶奶说了，一直没有纠正过 来。没错。安枕赞同地点点头。那天，陆寒冰在二楼娱乐室调戏范小晴的时候，脱下了她的鞋袜。那时候，我注意到范小晴的一个特征，她有扁平足。 扁平足？人类的脚掌其实并不是平整的，脚底有一块凹进去的部分，称之为足弓。有了足弓，走路时就能吸收掉地面对脚的冲击力。 陆文龙医生向大家科普，但扁平足的足弓是塌陷的，走路时整个脚掌都会接触地面。一般来说，扁平足不需要治疗，但也有一些情况比较严重的，在长期站立或者行走以后，足底内侧会产生疼痛感，甚至引起关节肿胀。另外有一些会步态异常，比如说走路歪八字。安枕坐直了身子，吐字清晰地说，所以陆家连续杀人事件的凶手就是女佣刘艳红和范小晴。 正是听到凶手名字的时候，陆家人脸上都出现深深的疑惑。 第一起案件中，范小晴五子路人时不小心在塑料膜上留下了自己的指甲油印，相信鉴定报告出来以后能成为一项重要证据。而作为犯罪必备道具的潜水衣和氧气瓶，在陆家也有现成的。陆寒冰有一项爱好是潜水，昨天我已经跟陆李先生确认过，陆寒冰有一套潜水装备， 全都存放在三楼西侧的储藏室里。然而警方搜索以后并没有找到这些设备，应该是被凶手拿去使用了，行凶以后大概已经处理掉了。第二件案件，钟可曾经说过，在陆哲南吃晚餐的时候明明只吃了钟可加过的菜，那么他又是怎么服下安眠药的呢？那是因为安眠药直接被下在了陆哲南的饭碗里，能做到这件事的恐怕只有当时为陆哲南盛饭的小晴了。而那个时候刘艳红并没有出现在客厅里，因为他当时已经躲进了陆哲南的房间，准备实施杀人计划。第三起案件，两人同样在所有人的饭菜里放了安眠药，接着在深夜合力杀害了陆寒冰。事后小晴怕暴露外八字的步态，便消除了所有的足迹。顺便说一下，在每个死者房间里放阴棺钉，并在案发现场放脐带的也是他们。密室杀人是为了制造诡谲气氛，迎合诅咒的同时扰乱警方的视线。下集当中，诡谲凶案的真凶似乎已经找到了，可是这两个人究竟又有什么样的作案动机呢？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想把所有陆家的人全都置于死地？ 位于市郊湖边的神秘大宅，一连串违背常理的杀人事件令整个家族惶恐不安。封闭的地下室，入口受到严密监视的房间，悬吊的木屋，惨绝人寰的密室命案接连发生。陆氏家族的成员纷纷倒在死神的镰刀之下，宛如幽灵般的谋杀手段令警方的调查陷入焦灼。命案现场的状况皆暗示凶手是个婴儿，尘封在湖底的惊天秘密又预示着什么？就在众人束手无策之时，被称为天才漫画家的安枕横空出世，正面迎击这一系列匪夷所思的谜团。80后悬疑推理小说作家孙倩文为您带来经典悬疑作品《凛冬之关》，欢迎收听。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一首歌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我愁湖边走，春光满枝头。